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同志17号在平壤的万寿台议事堂会见第五届称颂白头山伟人国际节外国人士并进行了交谈。参加会见的有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国际朝委会名誉主席、制宪会议议员、尼泊尔政府前总理马达夫·库马尔·尼泊尔、各共同主席、外国各地区和各国际民主团体人士。